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内务副院长冯玉娟， 引入的时候那个标准要拿捏得很好，不只是讲数目的问题，你要讲埋个质素的问题。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 我哋要保证本地护士嗰个就业机会唔好受到太大嘅冲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2日，港铁票价调整新机制将与港铁物业发展利润挂钩。 政府建议修例改善海滨工程可豁免不可填海推定原则。 何俊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被国安处拘捕。 习近平与普京举行正式会谈，同意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政府同埋港铁就公布咗可加可减，即系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嘅检讨结果。咁啊，而家嚟讲咧，就个方程式咧就系分为两个部分嘅，包括就系呢个消费物价指数嘅变动啦，同埋运输业工资嘅变动啦，减咗而家设定为零嘅生产力因素。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特别扣减啊，就0.6%啊咁。嗱，以往生产力嘅因素咧就系设喺零嘅，咁而家就话生产力因素咧就会同港铁之前一年嘅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咁就係票價個加幅咧，可以按住呢一個嘅利潤水平咧，去扣減0.6%至0.8%。咁新機制喺6月就會生效啦。不過頭先提到啦，原本有嘅一個特別扣減嘅0.6%咧，就係會取消嘅，呢個措施會冇咗嘅。喺呢一個情況之下，究竟實際嘅對於票價嘅影響又係啲咩咧？你自己對於呢個機制嘅睇法係點咧？1872311，1872311。過往咧喺機制之下有啲累積咗未追加嘅加幅，咁今次有部分咧就會係追加翻啦，嚟緊亦都有部分咧係會撇除咗永久係註銷嘅咁。仲有一啲針對住因為事故延誤嘅罰款啦，都有啲嘅改動嘅。整體嚟講，想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早晨。 啊，蕭樂文，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局長。嗱，今次呢一個嘅即係方程式啦機制嚟講咧，最大嘅一個變動或者即係傳媒都最關注咧，就係港鐵嘅物業發展利潤掛鈎嘅。點解會係物業發展利潤掛鈎咧？因為有啲議員都提出，其實如果睇你話利潤嘅話，係咪應該睇成個港鐵嘅基本業務利潤咧？譬如話睇翻過去10年港鐵嘅業績，大部分基本業務利潤其實都高過物業嘅發展利潤。咁點解會淨係針對淨係物業發展利潤係做一個嘅掛鈎咧？個考慮係咩咧？ 喺我哋進行呢個檢討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做咗3個月嘅公眾諮詢嘅，我哋收到嗰、那個信息，我諗都係好清晰同埋好強烈嘅，就係我哋要將港鐵嗰個利潤咧就陷入嗰個方程式入邊。咁咧就特別係嗰、那個香港物業嘅發展嗰度咧，咁因為大家都會有個意見就話好多時咧就係因為有啲物業發展，咁港鐵就大錢，咁有一方面嘅意見咁啦。咁就我哋亦都睇得到就係話，其實喺港鐵物業嗰度咧，其實譬如呢幾年咧，其實嗰、那個鐵路運作咧，佢嗰、那個即係利潤咧，其實個增加的空間小，甚至呢幾年咧都開始有一啲係虧損嘅。 咁就因為事實上咧，因為嚟緊我哋最老嗰條鐵路都可能已經有40年嘅啦。咁其他大部分啲鐵路咧都可能有20-30年嘅歷史咧。咁對於港鐵嚟講咧，佢要係承擔嗰個鐵路嘅維修啊嗰、那個運作啊，同埋個更新嗰度咧，佢都要等好多資源落去，咁所以呢方面嗰個利潤嗰個再增長嘅空間唔係大嘅，咁所以我點解我哋係因應回應翻市民個訴求嗰度咧，我哋就將呢個香港嗰個物業發展嗰個利潤咧，係擠咗落去嗰個方程式入邊嘅。 我見有議員就話啊，都可唔可以考慮埋啲物業嘅租金啊，嗰啲嘅廣告收入都計埋落去咧？亦都話如果係計成個嘅基本業務嘅利潤去計咧，反而係覺得係均衡啲嘅。咁另外一個咧，有學者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如果係港鐵咧，可能有機會咧係藉住咧係銷售更改嗰啲銷售物業項目咧嘅時間表啊，控制住每年物業嘅利潤喺50億之內。咁就同而家咧特別回購扣0.6%咧，其實個分別係唔係好大嘅，係咪可以做到咁咧？會唔會有機會會咁？對於市民嚟講，會最終係未必受惠到咧？ 剛才我亦都講過咧，就話個車務嗰個利潤嗰個空間咧並不大啦。咁就未來亦都有需要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咧去更新同埋維護個系統。商場嘅收入咧亦都有幫助得到港鐵即係補足呢個車務運作嘅財政狀況啦。嗱，另外一方面咧就話賣樓收益啦，或者香港物業發展收益啦，其實作為一個物業發展呢方面咧，其實係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嗰個講法，即係話究竟佢係咪可以用賣樓嗰個時間表嚟控制呢方面啊？我唔覺得有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每一個項目即係佢物業發展咧，其實佢有一個時間表嘅，佢要攞到入伙紙啊呢啲咁嘅 click clack 呢啲咁嘅程序嘅，咁所以喺政府咧亦都會睇住佢呢個物業發展佢幾時開賣樓啊，佢幾時開始有收益咧？呢方面咧。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咧，佢冇乜特別嘅大嘅空間係可以改變得到嘅。 但簡單講，點解唔？因為一般嚟講，睇翻過往10年嘅數咧，其實基本業務利潤都係多過物業嘅發展利潤嘅。既然係多過嘅時候，如果應該即跟翻你個方程式啦，如果多過即某一個數成嗰個嘅即扣減%都高啲啊嘛。即如果對市民嚟講，唔係應該用一個基本業務利潤去計，係應該有著數啲咩？ 呢、這個我亦都係講翻咧，就係話我哋聽到市民嘅意見咧，對於佢哋嘅意見同埋訴求咧，對於嗰個物業發展佢嗰個利潤咧，係呢一方面咧佢哋係一個幾龐大嘅數字啦，所以我哋採用咗呢一個香港物業發展個利潤作為一個因素，我哋擠咗入去個方程式嗰度。 我想讲下咧，因为而家嘅讲法就系话，如果嗰个嘅物业发展利润咧，讲紧物业发展利润系50亿以下咧，票价就会下调0.6%；50亿至到100亿嚟讲咧，就系票价下调0.7%喺个公式嗰度；100亿以上咧，就系票价下调0.8%咁。点样定呢个0.6至0.8出嚟嘅？因为有啲讲法就话，根本呢个幅度咧就太细啦。第一，你本身要去到100亿先至去到扣减0.8%个门槛。太高啦。第二就是那个减幅是不是都可以大啲咧？会不会有啲议员提出0.6去到1.2，而唔系去到0.6至0.8？根本个减幅就算去到即系个利润好高，其实个减幅都好低咧。会唔会咁咧？ 嗱，喺你當然啦，呢個0.6、0.7、0.8咧，亦都我哋同港鐵商討嗰個得出嚟嘅成果啦。咁就喺呢一方面咧，我都要講一講咧，就話其實係即係。因為50亿、100亿同埋超過100亿，我哋三個階梯啦。其實每一個係有個累進制嘅 effect 嘅，累進制嘅效果嘅。而呢一個重要嘅嘢咧，就係話咧，因為佢陷咗入去嗰條方程式度，其實佢會係生生世世咁樣去改變咗嗰個票價嘅基本嗰個數字嘅。咁譬如話，舉個例啊，我舉一個例子啦。譬如話，一個例子，譬如話10蚊嘅票價，假設我係減10%，即係呢個例子嚟嘅啫。咁你就係一個9蚊啦，9蚊 就唔係講緊平一蚊嘅喎，因為點解咧？出年如果我哋或者往後嗰啲我哋唔加票價咧，其實佢每年都要平一蚊嘅，佢每年都要即係每年都會平一蚊嘅，或者個每年港鐵嘅收入咧都會少咗一蚊喎，每一張門車飛，咁所以咧嗰個效果咧係生生世世。點解我昨天講話生生世世嘅情況咧？同時咧就因為你減咗個基本個票價咧，而係譬如話出年你要加翻個票價咧。譬如加翻5%咧，你係9蚊就加多4.5%嘅。如果你以前係10蚊咧，你係加5蚊嘅，那個加幅咧亦都會係減少嘅，每一年都會減少嘅。咁所以生生世世咧，對於呢個我哋當鐵路運作唔係今年嘅事嚟噶嘛，你係會係長年累月咧，以後嗰幾十年咧都會有一個效果。咁呢個就係我點解尋日講話生生世世同埋一個我哋叫 compound effect 叫福利嘅效果，即係複式嘅效果。這個、呢個咧就係我想要講嘅。所以點解我哋話 0.6、0.7、0.8 嗰個咧，其實嗰、那個。你可能會覺得啊，會係咪 0.1 一個階梯係好少呢？但其實當你攤長嚟講，係佢對於我哋嗰、那個即係個票價方面咧，係有一個好長遠嘅影響嘅。 但而家都有一個嘅特別回購，就係、是、即係嚟緊新機制會取消咗啦，就係、是、0.6%啊嘛。如果呢一個喺調整嗰度都會影響到長遠個票價㗎。不過而家個分別就係冇咗呢個特別回購，就喺、是、生產力因素嗰度咧，就有一個因應物業嘅利潤物業發展利潤有一個0.6至0.8，即係對市民嚟講，由原本0.6而家冇咗，係去到0.6至0.8，其實個分別係唔大嘅。咁大家嘅咁樣理解有冇咩問題？即係對市民嚟講，其實粒數係冇乜分別嘅，或者佢唔大咧嗰個差別啊，係咪咁可以咁講咧？ 嗱，我諗呢個理解咧，可能有啲偏差嘅。因為0.6嗰樣嘢咧，0.6%嗰樣嘢係有時限性嘅，即係話今年就冇噶啦，即係今年就歸零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佢一個特別嘅扣減，喺上一次嗰、那個票價調整檢討嗰陣時嘅一個特別嘅扣減，係有時限性嘅，今年就冇噶啦。所以咧，喺我哋同港鐵傾嗰陣時咧，其實即係個基本盤咧，其實就係嗰個生產力因素咧，就係、是、以前一般嚟講咧，就係、是、我哋用一個鐵路運作佢嗰個生產力嗰、那個那個數字嚟嘅。咁其實呢個數字咧，其實係等於零嘅，等於零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個基本盤就係零嘅。咁而家我哋就爭取到 0.6、0.7、0.8。咁所以呢方面咧，我諗我都想喺呢度重申一點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係嗰、那個個基礎咧，係嗰個生產力個因素咧係零嘅。 嗱，雖然你講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長遠或者一個複式嘅效應啦，不過睇翻過往嘅數啊，喺2012年到而家11年間咧，其實只係得上年係超過100億嘅啫，喺個物業啊，港鐵嘅物業發展利潤方面。咁啊，2021、2022年咧就係50至100億，咁啊，其餘年份咧其實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唔夠50億嘅，換言之，即係都係維持翻0.6嗰個百分點嘅扣減嘅咁。實際嗰個減幅係咪真係咁大，或者嗰個作用係咪咁大咧？又睇翻過往嘅歷史嚟講。 嗱，我諗大家係當一講到港鐵嗰陣時咧，大家我哋都聽到好多意見啦，即係公眾佢都同我哋反映佢哋嘅睇法咧，就係話大家對嗰個港鐵嘅利潤咧，其實佢哋覺得就啊每年賺大錢，即係喺個賣樓嗰度，咁然後咧就但係個車票嗰度咧就係冇一個好特別嘅同呢個利潤咧係掛鈎啊，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喺呢個調整入邊咧，我哋其中一個目標咧，我哋都好清晰嘅。除咗希望達到呢個穩定票價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將港鐵嘅利潤就係同個票價直接掛鈎，回應呢個社會嘅訴求咧。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要確保港鐵嘅長遠嘅財政穩健性啦，因為事實上咧佢會有一個長期嘅承擔，就係話。即係話個鐵路系統日漸老化啦，同埋亦都要係一啲資源咧去維修嗰個鐵路嘅。 我想問一個情況，港鐵賺錢就即係嗰個物業嘅利潤賺錢就跟頭先嗰個0.6至0.8去計啦。如果佢蝕錢咁點樣計？ 如果蝕錢都係0.6。 OK，OK。另外就係話今次個機制入邊咧，原本就而家嘅票價調整機制有個叫利潤分享機制嘅，咁就喺每年嘅基本業務利用嗰度咧，就係個唔同水平啦，就係作一個嘅票價優惠同啲市民分享嘅。嚟緊係咪話取消咗呢樣嘢係咪？ 是啊，因為我哋已經將嗰、那個利用一部分咧，係同嗰個票價直接掛鈎啦，所以喺以往一個我哋叫做分享利潤嘅機制咧，就會取消噶啦。 嗯，原本就分享利潤嗰度大約2億做一個車費回贈嘅咁，而家咧就有一個0.6至0.8，即係可能額外有個0.2嘅減幅啦。會唔會甚至可能呢個減幅係抵唔上嗰2億嘅車費回贈嘅？會唔會咁嘅？ 唔會，因為大家都知道嗰、那個以前嗰個分享利潤嗰個咧，係一個你當係一個回贈又好咧，其實佢係亦都唔係長遠嘅，即係每年即係所謂 rate 即係話係喺上嗰5年咧就合適嘅啫。今年亦都係我哋要重新傾過嘅，要重新傾過嘅。咁就但係嗰個咧，嗰個效果咧，佢係當年嘅啫。它是對於個車費嗰個基本的結構，或者佢嗰個有冇減到車即票咧，即係個車費嘅結構性嗰個咧，佢冇嘅，冇結構性嘅，所以佢冇一個即係長遠嘅效果啦，佢亦都冇一個復效嘅效果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市民對於呢個改動收唔收貨？ 我希望市民咧都理解我哋嗰個喺做呢個檢查嘅呢個檢討嗰陣時咧，個我哋目標啦。咁亦都我亦都覺得我哋亦都回應咗社會同埋公眾好多關於即係話利潤同埋票價嗰個直接掛鈎嗰方面。我覺得我都推薦大家都接受呢個方案。 OK， 有關於嗰個服務表現回贈方面咧，而家就係、是港鐵的事故懲罰機制今次都有調整的，就是每宗延誤3小時以上的事故的金額會調高，最高的罰款額就由現在2500萬加到4000萬，另外有一個繁忙時間的罰款就是以 1.2 倍去計的，但是我看到有些都關注到就是繁忙時間的罰款上限就沒有說跟非繁忙時間的上限是有分別的，都是4000萬封頂的，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呢？ 因為我們睇到嗰個事故對嗰個市民的影響咧，所以我哋覺得就係話，究竟如果喺繁忙時間有呢個事故，當然啦，一定係多啲乘客就受影響啦。咁所以我哋就擠一個我哋一個 factor 一個因子，就係喺繁忙時段嗰陣時又受影響咧，我就乘多1.2啦。咁就但係總嗰、那個我哋叫做封頂嗰、那個嗰、那個金額咧。我哋都係擠咗4000萬嘅。 嗯，夠唔夠懲罰性？如果同係咪繁忙時段定係非繁忙時段？如果係去到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影響到咁長嘅，都係4000萬封頂咁。 哦，嗱，我哋要做一個比較嘅。 嗯， 要做一個比較嘅就係話，其實喺我哋未檢到之前咧，其實佢封頂咧係講緊2500萬嘅。 嗯。 咁其實而家我哋都已經係大幅增加60%嘅啦，就去到4000萬嘅。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俾得到港鐵一個深刻教訓嘅。 嗯嗯，呢、這個繁忙時間所謂1.2倍計算，其實係點樣計個繁忙時間？係咪嗰個成個事故其中有一個段時間係搭咗嗰個繁忙時間就已經係計？因為你繁忙時間其實得2個鐘嘅啫嘛，就係、是、朝早1個鐘同埋晏即係傍晚1個鐘 嘅。啱嘅，係佢搭咗嗰個咧。嗰、那個我哋就係用一個繁忙嘅計算嘅啦， 就成段嘅延誤嘅事故嘅時間都計曬繁忙時間成個倍數，係咪咁？ 呢、這個我今日未必有資料達到到你。咁就我遲啲會補充翻嘅。 OK。另外我就想問啦，喺嗰、那個之前即係累計咗未追加嗰啲加幅入邊咧，就話有1.2%係會撇除。咁啊點解會有呢個考慮咧？點樣定出嚟嘅咧？呢、這個係？ 哦，因為咧，我哋總共有2.85嗰、那個2.85嘅 percent 係延後嗰個增幅嘅，係未加嘅。咁就我哋亦都喺檢討嗰度咧，我哋同港鐵亦都商量啦，就我哋叫 write off 咗1.2%，即係大約40% 咧，係我哋 write off 咗，即係話嗰個就永久扣除噶啦，即係唔會再加噶啦。咁呢方面咧，就係。亦都係回應社會嘅其中一部分嘅訴求嘅，咁就剩低嗰1.65咧，同埋另外一個0.2港鐵亦都應承就話喺佢今年嘅加幅，佢會將0.2% 咧再延後一年先加嘅，咁變咗就總共有1.85% 咧，喺今年我哋就唔會加字，就會出年先至再處理嘅。 出年再處理意思係咪落曬喺出年嗰度啊？

港铁票价调整新机制将与港铁物业发展利润挂钩。 政府建议修例改善海滨工程可豁免不可填海推定原则。 何俊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被国安处拘捕。 习近平与普京举行正式会谈，同意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港铁票价嘅可加可减机制嘅检讨结果，咁就系话除咗喺现时啦消费物价嘅变动啦，同埋运输业嘅工资变动系扣减生产力因素，而家就定为零嘅，咁啊仲有一个嘅特别扣减0.6%之外啦，0.6%之外啦，咁嚟紧新嘅即系喺生产力因素嗰度咧，就会同之前一年嘅香港物业香港嘅港铁啊嘅物业发展嘅利润咧系挂钩嘅咁，嗱呢一个挂钩咧就。会去扣减啦，嗰个嘅票价幅度咧可以去到0.6%至0.8%嘅咁。另外头先提到咧，有关于咧系之前累积咗，根据方程式咧累积咗一啲未加嘅加幅嘅，就有成3.35%嘅咁。港铁就话会追加咧当中0.5%啦，其余2.85%咧就会系透过一次过1.2%咧就系撇除咗，叫做特别扣减啦，永久注销啦。餘下個1.65%咧，就會連埋。如果今年嘅加幅入邊有0.2%咧，就會延到去出年嘅咁。嗱，成個嘅情況，關於今次呢個檢討嘅結果啦，咁係咪都回應到市民咧？1872311，1872311。頭先提到咧，關於事故罰款嗰度咧，究竟而家個嘅繁忙時間係咪一觸碰到個繁忙時間就已經係嗰個罰款會乘翻個倍數咧？咁啊，見到政府方面啦，啱啱都補充翻我哋就係話，只要你嗰個事故嘅延誤嘅時間係觸碰到繁忙時間，即係話講緊係朝早平日朝早8点至9点啦，以及係傍晚嘅6点至7点啦，咁就會係成個嘅時段咧係乘翻嗰個嘅倍數嘅喺嗰個繁忙時間嗰度咁。另一方面我頭先都講到，我想揾港铁的代表同我哋倾下，有港铁公司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你好，早晨。 早晨，杨美珍，今次咧个机制就系话会有一啲嘅喺生产力因素嗰度啦，系同即系港铁物业嘅发展利润系挂钩啦，咁点睇呢一方面咧？系市民系咪因为会咁样而有一啲嘅即系额外嘅减幅咧喺个票价嗰度？ 係咁我諗都講翻少少背景啦，即係依一個轉變點樣嚟嘅咧？咁因為咧，我諗喺定依一個公式嘅時候咧，不嬲嗰個生產力因素就係用嚟即係分享。如果我哋能夠喺營運上邊即係效率高咗啦，咁我哋就分享翻俾即係市民就減，即係用佢嚟壓低個加幅嘅。咁但係你都睇到咧，過去幾年即係成本上升啦，例如好似電費咁啦，咁變咗我哋當我哋即係檢討今次嘅時候咧，如果我哋沿用翻舊嘅生產力因素咧，咁我哋俾到市民嗰個壓減嘅作用咧係零啦，因為根本即係你睇到我哋都唔能夠去增加嗰個效益啦。咁我哋就即係同即係政府嘅商討啦，咁喺嗰個亦。即係商討過程，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傾偈，咁佢都話到俾我哋聽，或者想我哋咧將物業利潤一個因素咧就擺落公式嚇，因為以前嘅0.6%扣減都係可以話公式以外啦咁。咁喺啲考慮因素裏邊咧，我哋就去研究啦咁。咁亦都諗咩作為起點咧？咁如果我哋用零嘅話，咁我哋覺得亦都未必係公眾嘅期望嚇，因為以前都有0.6啦咁。咁所以我哋最後咧就即係都雖然縱然我哋嘅成本係即係過去升咗好多啦，咁我哋都係同意用0.6作一個起點。咁然後當物業利潤多啲嘅時候咧，我哋就變係0.7啦。 OK， 多啲就變0.8。咁大概係咁嘅背景同埋考慮。咁原則上可以話喺嗰個成個結構上咧，就回應咗即係社會上一啲嘅期望。咁呢個就係我諗背後嗰個想法同埋發展咯。 呢個明白。不過喺出咗呢一個嘅生產力因素咧，係同即係物業發展係掛鈎之後咧，見到有議員都問啦，點解係唔係同經常性嘅業務嘅利潤咧，或者整體港鐵嘅業務利潤係？掛鈎咧，就睇翻啲數就係話，過往嚟講，可能經常性業務嘅利潤都高過物業發展嘅利潤嘅。以2018年計，經常性業務利潤係90亿，咁啊，物業發展嘅利潤只係得23亿啫。咁會唔會只係用物業發展嘅利潤係冇辦法反映港鐵嘅實際利潤水平，又符唔符合市民嘅一啲聲音或者訴求咧？ 我諗嗰、那個喺個過程我哋。 主要其實聽支持分者的意見都是叫我們考慮用物業利潤來到擺落那個公式的這個元素，因為他覺得這個是港鐵的特色或者香港的特色。至於其他的即可以說成本或者是利潤，其實某程度亦都反映了在公式原本的元素的，即例如是那個物價指數或者工資指數。所以我們是這樣的思維或者這樣的討論得出來。亦都另外一個當然考慮，就是如果用其他的利潤或者用整體利潤，可能那個問題或者是更加多，因為裏面有很多元素，可能會有問為什麼會有這些元素包那些元素不會包，所以縱觀這些考慮之後，我們後來都是選擇用物業發展利潤來做這個掛鈎。 Okay. 就算是選擇物業發展利潤，剛才都說到一些數字，2012年至到現在11年期間，其實真的去到100億這個即物業發展利潤的水平，所以跟著現在這個新的做法可能扣減 0.8% 的百分點，是很少的，其實大部分的年份都是物業發展利潤是不夠50億的，市民是不是額外真的可以受惠到個減幅呢？同埋點解會定嗰個位係五十至100同埋100以上嘅呢位？ 咁即係我哋定呢啲幅度咧，都係參考實際情況啦，即係大概我哋以前嗰個物業利潤咁。咁亦都即係頭先好似你講啦，咁五十以前都係有試過，都唔少年份係大概咁樣嘅，即係幅度，所以我哋就揀呢幾個位啦。咁就算去我哋譬如係到時去唔夠嗰個50億咧，咁其實我哋都一樣係會坐底有 0.6% 嘅壓低減幅嘅加幅嘅或者調整幅度嘅。咁呢一個我哋希望就變咗顧及到，即係未必能夠預計到曬嚟緊嘅物業利潤。咁但至少我哋都有 0.6% 打咗底咯。 所以你哋預計其實去到 0.8 嘅扣減應該都好少機會，係咪咁？ 我想比較難去預測我哋嚟緊個物業嗰、那個即係收益啦，或者發展嘅收益啦，咁但係即係坐底有 0.6， 咁我哋相信應該有時候有機會可能會有觸動到唔同嘅即係幅度嘅，但都比較難我哋作出一個預計啦。 有市民關注，其實就係話即係如果港鐵即係多年嚟都有盈利啦，上年更加係去到話超過100億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仲有需要加價咧？根據而家嘅即係新嘅方程式嚟講，係咪都仍然觸發到要加價？如果咁，又係咪符合市民期望咧？ 我哋都明白而家係一個疫後嘅，即係可以話係特別嘅情況啦，即係香港或者世界都經歷一個好特別嘅時候啦。咁所以頭先我諗主持你都提過咧，喺我哋原本今年要去執行嘅 2.85% 之前嘅延後加幅裏邊咧，我哋當中咧係有 1.2% 咧，我哋作咗一個一次性嘅特別嘅扣減，我哋係唔會追加翻嘅。咁呢一個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幫助市民減低個車費嘅調整啦。咁另外亦都係中間頭先你都有提過，有另外一橛嘅 1.85% 咧就會延後嘅，即係今年我哋唔去實施啦。咁希望呢啲措施咧，即係整體嚟講平衡到個需要啦。即係我諗琴日如果大家有去即係記者會咧，都知道局長都有提到。預計到今年都會有個加幅嘅，咁或者個調整幅度，但係嗰個已經係大大壓低咗，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元素啦，咁我哋變咗希望喺個時候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作出一個平衡，同埋令到市民都覺得嗰、那個調整幅度咧係可以接受啦，因為嗰、那個即係比率喺相對上比原本嗰個係低咗好多㗎。 頭先講到嗰1.2個百分點就永久扣除，餘下嗰1.65個百分點就延到下一年。咁仲有0.2係咩咧？頭先講話1.85啊嘛，就係由今年嘅加幅嗰度係去到下年先實施嘅，係咪即係？咁樣理解係咪即係話下年會一次過呢度補加翻1.85個百分點，定係都有其他安排呢個？ 係啦，理論上係嘅，要補加翻啦，出年。咁但係當然出年要睇出年嘅數據啦，同埋咧亦都會係有依一個即係嗰個MMHI 即係家庭入息中位數嗰個封頂嗰、那個，即係睇翻市民嗰個支付能力，先至去決定最後嗰個加幅嘅。 有議員都話，如果一啲加幅其實可能多年都冇處理到，一路累積咗，係咪應該有個時限性咧？例如兩年有效期，兩年都處理唔到啦，加唔到啦，就不如撤銷佢啦。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哋都唔係完全冇考慮嘅，咁但係因為第一，即係我哋根本好難預計，我哋係會加啲乜嘢，或者係會調整啲乜嘢，然後又去撤銷啲乜嘢啦。咁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的確好難做一個咁樣嘅轉變轉動。咁但係我哋睇到今年剛才提到，我哋見到即係疫後要復甦，都要有一個即係港鐵都希望有個支持嘅。咁所以我哋就一次性咁將 1.2% 即係扣減咗，亦都唔會去追加翻啦嚇。咁所以我哋就用咁樣去回應一啲即係意見啦嚇。 OK， 有關於嗰個懲罰機制嗰度都有個調整啦，就係延誤超過3个钟头嘅事故咧，最高罰款額就由而家2500万去加到係4000万，亦都有一個叫做繁忙時間款額增加的安排。咁繁忙時間就係講緊平日朝早8点至9点啦，同埋下晝嘅6点至7点啦。咁就話嗰個罰款總額咧就係以1.2倍計嘅。頭先我都問咗阿局長少少呢一方面，但我都想你會唔會詳細解釋一下，即係話係咪只要你發生事故嗰個係繁忙時間，或者你延誤嘅時間係觸及到個繁忙時間，咁就已經要成個時間咧一整段咧都係以倍數計嘅咧？係點樣做嘅？其實嗰個運作係。 係好啊！首先咧，其實我都想講，其實我哋嘅同事都好努力啦，即係港鐵嘅同事。其實我哋嘅目標真係希望係盡量避免事故嘅發生，為乘客提供安全同埋好可靠嘅服務嘅。咁但係當然當即係有時真係未必能夠完全避免到發生事故嘅時候咧，我哋都想撥翻一啲款項咧去感謝我哋嘅乘客，即係多謝佢哋嘅支持啦咁。咁頭先你提到就係話因為我哋亦都考慮到咧繁忙時間受影響，可能嗰、那個即係人數更加多啦，或者嗰個可能不便嘅程度更加大，咁所以我哋就喺繁忙時間咧加一個 1.2倍啦。咁係啱嘅，即係總之你擲到繁忙時間嗰個事故開始或者完結咧，咁我哋都會係將我哋原本嘅撥款咧係乘大 1.2倍。咁感謝市民嘅體諒同埋支持咯。 我見到話去到4个钟头，超過4个钟头就每個鐘頭計4.8倍，係咪咁樣啊？即係只要觸及繁忙時間嘅一啲事故就會咁，係咪？ 其實係每總之我哋將嗰個鐘數個罰款就乘1.2倍，係咁樣樣嘅做法嘅。咁而最高嗰個限額咧，但係當然都提高咗，由原本嗰、那個即係單一事故嘅2500万嘅最高位咧，就去咗4000万嘅嚇。 另外就話而家嗰個延誤罰款咧，就係用每程3%嘅車費折扣回贈俾乘客啦。咁而家檢討結果提出咧，就係話以週末嘅特別車費日回贈咁。亦都話會係即係喺特定嘅週末咧，其中一日咧係收半價車費咁啊，涵蓋成人啊、小童啊等等嘅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嘅改動咧？ 因為咧，我哋以前如果你記得，我哋嗰、那個3% 咧係有兩個即係兩個撥款支持咧，即係我哋個利潤分享同埋即係服務表現嗰邊啦。咁而家我哋就即係主要係服務表現方面咧，我哋會作出呢一個回贈啦。咁以前用3% 回贈咧，我亦都聽到意見咧，就覺得比較細啊，即係唔係好覺，同埋咧比較等得耐啊，因為我哋譬如要通常係要睇翻前一年嘅數。結算，咁然後到下一年6月，我哋先去實施。咁有啲即係聲音或者係有啲意見就覺得啊，你事故發生咗，你不如快啲嚟回贈翻俾我，等我即係有翻一種即係獲得感啦，或者係即係你發生咗事故喎、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後屘就諗呢一個比較希望係直接啲， okay. 係感覺上係即係快啲可以得到呢一個回贈嘅方法咯。就揀一個我哋儲豬仔前間咁，每儲滿2500万咧，我哋就會即係去揀一個日子作出準備之後咧，就會宣布，等到市民咧就可以好好利用嗰、那個即係時間咧去攞一啲優惠。亦都譬如我哋連過境嘅車程都包埋嘅嚇，咁變咗希望可以即係用咁嘅方法咯。 不過有啲講法就係其實如果你個事故喺平日同週末嗰個客源又唔同嘅喎，可能一啲受影響嘅人士又未必係受惠嗰班人嚟嘅咯。 咁所以我哋會早啲預備宣佈嘅日子啦，因為相信市民星期六都要出行嘅，咁變咗可以即係利用港鐵嘅時候，佢咪可以慳得更多，去得更多唔同嘅地方。咁剛才都講過，可能除咗係即係出行係遊行咧，其實星期六我哋亦都知道有唔少嘅市民其實都係亦都會有翻工嘅。 OK， 好啊，同阿杨美珍你倾到呢度。杨美珍咧系港铁公司香港客运服务总监，咁啊就住今次政府公布咧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嘅检讨结果。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其中有一个嘅生产力指数咧就系同即系港铁嘅香港方面嘅物业发展利润系挂钩嘅咁。18723，又请一位嘉宾啊，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出身。 早晨，早晨， 早晨， 多谢你代表我帮我啦，向港铁提出佢其中有啲嗰啲细节嗰啲嘅谬误啊。 吓，但我想整体都揾你讲先，因为今次嗰个机制嗰度就有同即系物业发展方面嘅利润挂钩啦，亦都系因应佢哋嘅利润50亿至到100亿或者以上咧，就有个0.6至到0.8个百分点嘅一啲嘅扣减嘅呢一个做法，你自己点睇？ 你唔介意容許我或者講講我嘅感受啦，睇完成單嘢，我咧就見到一個包裝完美嘅禮盒，跟住就滿懷歡喜，咁啊拆開佢咧，發覺入邊啊全部空氣，有幾粒糖仔。簡單嚟講咧，佢差唔多絕大部分嘅嘢都回應曬社會嘅訴求，所以呢樣嘢係俾足佢100分嘅喺公關方面。唯獨是咧，我要求佢嗰個機制咧。就撇甩嗰個咩運輸業加人工，淨係用通脹嘅一半去掛鈎，因為市民最體驗得到就係通脹。咁佢而家一定都要包埋，就係同以前冇分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今時今日仲使唔使請咁多人用隻眼去做維修呢？你引進科技投資喺錢方面咪減少啲人，咁人工升幅嘅應該咪少啲咯？咁完全唔提啦。咁呢個係唯一係失望嘅，冇回應嘅。其他回應咗，我話俾你聽，佢做咩啦？佢其實個方程式一啲都冇變。佢而家話0.7、0.8，你不如當係原本嘅0.6，再減多0.1或者0.2。嗱，我就咁計嘅。咁即係話同利潤掛鈎，搞咗一大餐呢，100亿以上，無論佢賺200亿、500亿、1000亿、5000亿，都係減0.2嘅啫。佢平均一年加2.几%，0.2真係濕碎到啊！我都費事同佢拗啊！咁即係根本啊，即係揾有少少就搞包裝啦、啊，因為佢講到。好似如果賺咗錢呢就扣0.7、0.8，其實只不過加多0.1、0.2嘅啫。咁但係佢賺錢係點計呢？佢計呢、這個所謂賣樓喎、啊。佢最大嗰 part， 最大個最緊要嗰個就係經常性收入，就係嗰啲商場嗰啲收租啦、車站嗰啲收租啦、租金啦，同埋嗰個賣廣告啦咁。咁係人都知啦，如果冇鐵路去嗰啲商場，邊有人去啫？咁車站都會有人買罐裝汽水啊、飲品嗰啲㗎啦，係咪？咁嗰個先至最緊要嘛。佢竟然唔計呢、這個就真係即係其實明眼人睇到都覺得好荒謬。我哋個個都要佢全部嗰啲利潤都包曬嘛。咁第二佢嗰、那個罰錢嗰度，佢回饋又點呢？佢回饋呢就竟然呢，嗱，以前呢就係、是、周日周末都齊減嘅，咁通常大型受影響最多就係打工仔，就係、是、周日嗰啲時間啦。咁你應該大部分都係回饋佢哋，佢而家呢就揀四個周末日子係回饋，咁即係頭痛醫腳，根本完全就個對象係錯曬嘅。就啱啱你問楊女士嗰個問題，你聽到佢喺度兜圈㗎。佢都解釋唔到啊！唯一個好處就盡快俾你，係咪？咁我同袁卓就同佢講：你不如咪攤一個月咯。你幾個月係太長，你攤一個月，攤一個月，日日都有，咁係人都受惠。大致上係大約減15%，15%我又唔信搭巴士啲人全部啊，嗰一個月走曬去搭港鐵。咁記佢驚咩咧？咁當然啦，佢個懲罰機制，我哋實政原卓覺得最緊要呢，就拉埋佢嗰個高層管理嗰啲花紅落水，嗰、那個先至最緊要。但係佢掂都唔敢掂啦，咁呢次完全冇回應啦。咁至於撇帳嗰度呢，佢累積個3.几呢，佢有做嘢嘅。OK， 佢可以完全唔理照收。咁佢就做咗大約30%到啦，30%-40%啦，就撇咗1.2%。咁另外1.85%咧，佢就話要加噶啦，喺聽出年啊，或者後年啊，咁就要加翻個1.85。咁其中0.5咧，就今年一定要加。咁我計過條數咧， 估埋今年嗰啲通脹啊，嗰啲運輸業嗰啲加人工嘅升幅，去到最後咧，我估計今年要加 2.5 隻添。 你又講咗即係整體嗰個嘅睇法啦，但我想講翻即係局長嘅回應，點解嗰個嘅0.6至0.8嗰個係可取咧？咁佢就係過往其實都有0.6嗰個嘅特別回購嘅第一個特別措施啦，而家就係有一個令到基本票價佢形容啦，生生世世都減，就係如果營運五十年都減嗰個嘅票價咧，有個福利效應喺度啊？點睇呢個？ 咁我又想問下局長啦，如果港鐵加價？加 2.5% 又是生生世世加價的，那搭車那些人是怎樣是同樣這個看法搭車那些就是這樣計算，那我正正就是你每年加 2.5 可能好像很少，但問題一路累積下去，那我在這裡日日過海十幾二十年，那就嚇死人、okay.我同你計啊，我筆帳啊，十幾廿年嘅交通費， 嗱、okay, 點一神 路嘅加咗幾多啊？ 因為時間差唔多，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再揾你再傾好嗎 ？OK， 好。 2023年3月22日，港鐵票價調整新機制將與港鐵物業發展利潤掛鈎， 政府建議修例。改善海濱工程可豁免不可填海推定原則。 何俊仁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被國安處拘捕。 習近平與普京舉行正式會談，同意推進各領域交往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政府和港鐵就是完成了每五年一次的票價調整機制的檢討，並且獲得行會通過，六月起生效。剛才講到就是說可加可減機制，有關於港鐵方面原有機制就是說按照著上一年的12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一半，加上是同期的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的變數一半，去減了生產力因素，再減一個的特別扣減是 0.6% 去得出那個的票價變幅。現在新的做法就是沒有了這個特別扣，而生產力因素原本就是定在零的，咁啊嚟緊新的做法就會係同上一個年度港鐵的物業發展利潤咧係掛鈎。如果是少過介乎少過50億啦，至到100億以上分三級啦，就會係扣減一個0.6%至到0.8%嘅咁。嗱，見到局長林世雄都有回應，就話新方案咧係會將今個年度的票價調整增幅咧係大幅。降低大幅降低3.85%嘅，呢个佢嘅讲法嚟嘅咁。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有郑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 系就想讲翻港铁加价嗰个机制嘅。 吓。 咁啊，即系第一点就系正话都提到嘅嗰、那个，佢话每减一蚊咧，就个减价效应系世世代代累积落去嘅。兼系福利，即系福息计算嘅。咁你其实。以往呢十幾年，你每加一蚊或者加多咗個舊額外評估，加多咗個，亦都係累積咁樣福利計，一路累積落去嘅以後。好啊，咁呢個第一個 point。咁第二就係咧，佢嗰、那個所謂話按嗰個家庭入息嗰、那個增長率走去計算咧，呢 運輸業嗰、那個你講緊嘛？運輸業工資指數啫嘛，係。因為它兩個的，有一個就是消費物價，一個就是運輸業工資的指數的變動去計算，兩個的主要是。 哦，那它會不會計埋整體那個？ 根據方程式就主要是計算這兩個咯。 哦。 那就減了生產力因素和剛才說現有的特別扣減，不過接下來就沒有了的。 哦，那樣。那個這方面就最主要就是第一點。 OK， 明白，好啊，好啊，唔該曬鄭生，多謝你意見，同你傾到呢度。仲有吳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就係其實咧，我諗啊，田北辰同埋其他人都講過咧，佢第一句依個加減幅啊，其實即係本來已經有 0.6 噶啦嘛，即係扣減，咁而家貼翻去到 0.7、0.8 係好輕微啦。咁另外咧有一樣嘢咧，就係佢而家話經於呢個物價同埋呢個。工資增長，咁佢可以加價，好似好合理咁啊，因為個成本高。但係咧，我諗學者都冇講到咧，其實港鐵嗰個車務嗰個開支咧，人工咧係佔六成嘅啫，其他咧就係、是、其他開支嚟嘅。咁你因為你知道啦，佢係資本密集噶嘛，啲車係入口嘅，嚇啲配件入零件又入口嘅。咁根本呢度呢啲開支咧，同香港本地嘅工資同埋個物價個增長咧。 或者降低咧係冇關係嘅。咁啊，唔知點解佢哋冇計。咁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咧，就係咧，即係港鐵咧，其實經濟目者冇講係香港嘅通脹嘅咧嘅加速器嚟嘅。因为点解咧？佢系一个好特别嘅，系有埋呢个房地产嘅公司嚟噶嘛。好主要嘅收入都系房地产发展，或者而家系物业管理啦，嗰啲租赁啦咁样吓。咁咧，因为你如果佢呢、这个收入大幅增加咧，咁咧香港嘅通胀咧同埋工资咧，其实系因为咁样去 push up 噶嘛，即系好自然理解啦吓。房即系。工资同埋呢个通胀亦都会系互相推高呢、这个房地产个价钱。咁呢其实港铁呢个咁嘅垄断企业呢好有个诱因呢系推高香港嘅嗰个通胀㗎。因为你推高香港的通胀呢佢个物业投资啊物业收益啊租赁啊都可以增加㗎嘛。但呢个增加嗰个扣即係头先讲呢佢50亿到100亿到呢赚到。咁呢嗰个扣减呢只係多咗 0.1% 嘅嗰个车费增幅啫。所以根本即係我觉得呢、这个佢呢个垄断呢你唔解决佢呢其实香港嘅经济本身个发展呢係俾佢窒来得好犀利。 OK, 好啊唔该晒吴生。咁讲到先话香港物业发展利润呢因应系上一个年度啊根据呢个新嘅可减可减机制咁就系扣减幅度系 0.6 至 0.8 嘅。同阿吴生倾到呢度，仲有陈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系你好，请讲。 咁其实咧，大家咧都好似净系环绕住香港嘅利润啦。其实港铁咧由第一日开始咧就站香港人钱，跟住咧就买一啲技术翻嚟，之后咧发展到咁上下啦，就去海外发展。其实依家咧，大家去呢个网站咧，港铁个网站，你见到佢发展多远嘅，佢自己都系咁写嘅。嗰、那個賺嘅錢，佢哋根本咧已經係大到不得了。咁啊，奇怪地咧，點解政府會容許佢哋咧？即係攞完香港人錢啦，依家掘到咁上下冇嘢掘啦。咁啊，跟住起樓啦，起樓啊樓市嗰度個問題啦，又有。但係其他嘅利潤收入點解佢哋唔計咧？咁呢條數好大嘅喎。 嗯。 咁另外咧有一樣嘢就係講咧可加可減機制嘅問題咧。真係要批評翻咧以往。即係兩條合併當時嘅議員咧，大家一齊舉手話可加可減，但係我未見到有減過價咯，到而家為止。 有嘅，試過2021、2022年嗰陣減過嘅1.95%，1.85%當時係 sorry。 大多數市民受到依一個咁嘅壓力咧，頭先嗰位先生講咧。通脹是絕對是因為港鐵而大起的因為物流運輸是很嚴重的令到個經濟社會。 OK, 明白啊陳生的看法同你傾到呢度。見到信報呢引述消息人士提到就話港鐵管理層呢是同過60多批呢不同的持份者都有傾咁傾完之後得出一個新方案咁就話呢是已經平衡了各方利益啦。就話如果港鐵呢是不再出優化的方案呢今年的票價加幅呢可以是超過5%嘅咁。而在新方案之下呢就話90%的乘客票價呢每程加幅是大約4毫子。咁亦都消息人士講到就話港鐵未來有好多嘅鐵路資產更新啦、車站設施嘅改善啦，如果唔加價咧，恐怕係難以維持服務嘅質素。呢啲嘅論點又點睇咧？1872311。咁啊，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啊，有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紀俊安，早晨。 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紀俊安，點睇今次票價檢討結果 我想最簡單用7個字嚟形容，其實就是小修小補兼取巧，即係其實你見到整個機制，佢今次佢最大的改動就係將個生產力因素由以前講緊就係講運喺佢車務方面佢運作嘅投入同埋即係成本，佢嗰個變化變成就係一邊用一個物業嗰個利潤去計算。咁當然啦，你見到其實佢定嗰個價目，即係嗰個對照表就係、是。可以減 0.6 到 0.8 咁但係如果你睇返過去6年其實你用返原先嘅機制佢只係減 0.6 好啦而家轉咗個新嘅情況其實我只係比以前減多 0.2% 咁呢個有啲係取巧啦亦都係即係你見到其實只係將以前一個我係講額外調減佢即係用咗個新嘅名義去處理咗佢啦。 你見到有冇留意局長嘅講法？佢話 0.6% 過岸扣減係一個特別措施，咁就係而家呢一個咧，就算 0.6 至 0.8 嘅係同物業掛鈎嗰個嘅扣減咧，係令到基本票價有個生生世世都減，亦都有一個嘅福利效應。佢話有唔同嘅喎，呢個係 我諗其實佢都係即係呢啲，我諗係好取巧嚟講翻嘅，只係我係講緊就係點解佢以前有 0.6 就係講緊2013年嗰陣時計生產力因素就計到 0.6 咁但係2017年嘅時候發現，喂好似我哋用嗰條公式去計嘅時候， 原來是會得到負數。去到今年其實佢份文件都有講，如果用翻原先嘅計法，其實佢都係零嘅時候，咁佢只係用第二啲嘅元素去讓到、原來個票價、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因素去引翻佢咯。咁但係其實平時佢始終係啊，即係都係咁。 OK， 另外就想講下之前咧就有一個叫做利潤分享機制嘅，咁就港鐵會原定撥出2億嚟做一個車費回贈啦。咁而家有一個新嘅利潤掛鈎機制之後咧，就取代一嚿呢個嘅利潤分享機制啦。咁點睇呢個做法咧？又 我諗其實3% 嘅車費回贈，我諗其實就係大家都受惠，因為佢當時講就係做我哋取消做半年。咁但係現在佢變咗用一個感謝嘅形式，仲要即係當然啦，我哋都理解點解感謝揀週末，因為其實對於即係一般乘客影響少。但係其實個感謝嘅定義或者點樣去定，又或者其實即係你如何真係讓到喺可能喺平日繁忙上受影響嘅時候，佢其實佢真係獲得一個真正嘅補償，而唔係話我只係嗰個滾存嗰個額度去到某個水分。咁我就即刻俾一個即係半價嘅優惠，咁其實件事即係你對乘客嚟講，亦都未必完全係即係感受補償，亦都冇3% 車費回贈嚟得咁實際。 OK， 又想講下即係呢個追加之前未加到嗰個加幅啦，咁而家就話有1.2%係即係撇除咗啦，永久係刪除咗啦，咁另外有1.65%咧就係褪到去之後嘅，咁仲有今年嘅加幅入邊咧有0.2%亦都會褪到之後嘅，咁呢一個嘅幫助會唔會都對市民嚟講係即係喺個負擔上面減低咗啊，或者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 我諗其實如果睇翻今年嘅我哋講可加可減，最另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講封頂個數，講緊個家庭收入嗰個中位數變動。咁但係其實今年其實個數已經出咗大概2.8%，即係其實所以局長尋日講話佢令到件事減3.85%，但係實際上其實今年無論點加都最多都只係加到2.8%嘅啫。咁其實只係都取巧地，即係我只係出一啲原先今年加嘅帶落去下年，咁讓到大家可能覺得今年喂好似加得冇咁多，但係其實嗰個幅度始終都存在咯。咁而減得即係可能1.2%，我亦都相信係一個即係有些少平衡嘅結果，但係點解係1.2%唔係1.3%或者1.1%呢度需要再解釋一下咯。 嗯，你覺得應該要幾多先得咧？因為佢呢個都係即係港鐵可能話係平衡咗市民嘅負擔啊等等啦。咁同埋頭先講到話餘下嗰1.65%同埋今年然後加嘅0.2%又應該點處理咧？係咪一年之內下年一次過係加翻曬咧？又 咁嗱，如果跟翻佢現在新嘅即係負擔能力嘅上限去睇，其實就要睇翻下年嗰、那個即係加嗰、那個封頂嗰個數係幾多，再決定其實跟下年可以追加到幾多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要講解釋，就係點解即係其實我扣減個數目可唔可以再扣得多啲咧？咁當然站在市民嘅角度，當然希望其實理解就係2019年、2020年累積未加到嘅幅度，其實就係因為我諗疫情令到個經濟環境差咗。咁其實如果即係要共用時間咧，最理想就當然可以將之前累積2.85%就真係全部挖走曬。咁但係即係點解係1.2%，或者即係點解唔係2.85%嘅一半？咁呢度可能都仲需要解釋一下，即係如何得到1.2%呢個數咯。 嗯，整体你觉得今次呢一个嘅可加可减机制嘅检讨点啊？因为方程式入边有好几个大元素嘅，包括就系个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嘅变动啦、运输名义工资指数嘅变动啦，同埋生产力因素啦咁。前两者就似乎冇大嘅分别嘅。有啲讲法就系话，除非你其实经济系衰退得好紧要，如果唔系，基本上嗰个物价都唔会有大变，而唔会令到即系减价嘅机会即系出现啦，或者比较少啲啦咁。你觉得整体呢啲大元素？应该点改咧？又或者今次呢一个嘅结果你点睇？ 我谂其实即系前两者，其实我相信大家冇乜疑，因为无论系工资定系物价都好，其实都影响到即系讲成个香港经济嘅环境。而真系除非香港经济真系变得非常之差，如果唔系，其实用呢个方式得出嘅数基本上系而家难减。所以个关键就系你点样让到即系前边嘅加幅，既然系加嘅时候，点样可以让到即系个幅度？是市民負擔到，咁佢今年選擇就係改咗生產力因素嗰個定義，咁但係我哋都難保就係話會唔會即係可能佢發現去到若干年後，佢發現其實原來物業未必好似現在咁賺錢啦，佢會唔會又有其他嘢去取代到嗰個生產力即係生產因素去做一個扣減嘅因子，讓到整體嘅票價幅度可以下跌咧？ 嗯。 罰嗰個嘅事故罰款機制嗰度嘅調整咧，你自己點睇呢個？有冇一個阻嚇力咧？因為佢嗰個上限就加到係4000万嘅，其實。 咁係有少少阻嚇，因為始終我諗大家就特別留意就係舊年有兩單比較大嘅事故，讓到即係大家就覺得究竟係咪以前個機制唔係好反映到呢啲事故對於市民嘅影響咧？咁即係佢就用咗即係感謝嘅方式去處理，但係即係正如啱啱咁講，感謝亦都係即係好個別一兩日，咁而佢亦都講話一日嘅感謝大概對緊就係2500码罰款。咁如果咁即係反而你去翻之前講緊就係30% 回贈嗰個情況，你講緊係至少要做半年。咁對於乘客嚟講，即係咁你始終都係嘅，即係市民亦都未必即係好完全受惠到呢個新嘅服務表現嘅個安排。 Okay, 好啊，好啊，唔該曬紀俊朗同你傾到呢度。好，紀俊朗咧就係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頭先講到一啲嘅罰款啊，過往咧就係3%嘅一個嘅即係扣減啦。咁而家就係話會喺週末啦提供一日嘅特別車費日。咁啊喺未來兩個月咧會有4日嘅半價日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不拘一格，网飞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由网飞 Netflix 创始人兼 CEO 哈斯廷斯 Reed Hastings 所著。他以创始人的角度结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艾琳迈耶 Aaron Meyer 的视角，从内外两种方向深入剖析 Netflix 公司作为一家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商业巨头，怎样管理和培养人才，同埋作为高层管理者怎样引领公司实现成功转型和强势增长。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怎样通过亲身的管理实践，构建和优化出一套具有高度创新性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案。 作者在书入面详细介绍公司的自由和责任工作法，这种工作法鼓励员工自主决策和创新，提供更多自由给员工，而不是透过制定规则来阻止他们作出判断。正因为这样，员工工作的时候就更加愉快，更加有动力，公司经营也都会更加灵活。同时，自由与责任工作法也都要求员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激发员工的热情和创新潜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 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自由和责任工作法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方式， 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时间，公司也不会限制员工的假期和加班时间。这种自由度和灵活性为员工提供更加大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让公司更加容易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 自由和责任工作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思路和方法论，去探索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工作方式，并且深刻塑造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你对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有兴趣的话，这样这本是值得一读的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拘一格：网飞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作者李德哈斯廷斯以及艾琳迈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票价调整机制日后将直接与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机制检讨公众咨询收到的信息很清晰，就是将港铁利润加入方程式计算，特别是香港物业的利润。他认为今次检讨已经回应市民诉求。

另外仲有一啲嘅情況嘅就係，譬如而家有啲嘅改善海港嘅叫公眾設施嘅一啲工程啦，咁就話喺維港填海咧做一啲譬如海堤啊、一啲嘅行人板道啊、啲單車徑啊、登岸台階啊呢一類咧，就話可以由財政司司長咧係批出豁免容許施工，咁但係面積嗰度有限制嘅，填海面積唔可以多過 0.8 公頃。咁仲有一類咧就係話放寬一啲非永久性嘅填海工程啊，形容咧就係話係。拆牆鬆綁，咁啊就話非永久性嗰啲嘅項目咧，就唔可以多過三公頃啦，亦都喺個時間上面唔可以多過三年，咁就話可以按簡化程序去處理，亦都係由司長級嘅政府人員咧係批出呢個豁免嘅咁。點睇呢一啲嘅修訂咧？對於某一啲嘅工程嚟講，係咪可以進行得快啲咧？見到政府方面就提到話，預計修例之後咧，至少有八個工程可以受惠，包括堅尼地城興建行人板道以及活化九龍城汽車渡輪碼頭等等，慳咗較以往啊話慳咗咧大概幾年嘅時間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個修訂啊，有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吳永順，我想先講咗嗰個嘅機制上面先，今次都係一個重點啦。咁就係一個嘅正式嘅評估機制，由行政長官同埋行政會議去評估嗰啲工程係唔係符合個測試嘅咁講，符合啲準則嘅咁。同唔同意呢一個嘅改法咧？ 我諗嗰個修訂其實都係經過過去嘅一啲經驗啦。咁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其實過去都保護咗我哋嗰個維港嘅，咁我哋先至可以有一條永久性嘅海岸線咧，俾我哋去真係優化個海濱俾市民用嘅嚇。咁咁當然啦，即係條例佢自己本身都嗰個對於填海嘅定義咧，係即係非常之緊嘅。佢所以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要經過一個即係凌駕性公眾測試、公眾需要測試。呢個測試係非常之嚴格，即係佢係需要證明到咧係即係有即時嘅需要啦，唔可以有替代方案啦，同埋最少嘅填海。咁無論係大型嘅填海，或者係一啲好小型嘅，即係海濱改善工程係牽涉到填海嘅咧，其實都係適用嘅。咁政府而家我睇到咧，佢就話其實咧，佢都係保持翻即係唔會填海造地嗰個嘅推定嘅。咁佢只係喺一啲較為即係改善海濱暢達性，或者係一啲即係方便市民使用海濱嘅一啲小型嘅設施咧，係可以有一個嘅放寬嚇。咁呢個我都睇到喺過去嘅經驗咧，呢啲咁嘅小型嘅工程咧，譬如你話頭先個例子啦，堅尼地城嗰個海邊已經係一條馬路嚟㗎啦。咁你市民要出海邊咧，咁你就係踩住條馬路啦。咁如果我想喺個海邊度做個海濱長廊咧，咁都要過呢個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咁你點樣證明呢一樣嘢係冇咗唔得嘅咧？咁其實係好難嘅，有時呢啲嘢係做咗會好過冇嚇，或者係方便市民嘅嘢，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即係冇咗會死人嘅嚇。咁嘅時候咧，咁就好多時都係因為政府即係擔心嚇，或者係會有機會觸犯呢一個嘅條例咧，而係即係裹足不前嚇。咁所以今次嗰個修訂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優化咗嗰個條例，放寬翻呢一啲即係惠及市民改善海濱暢達性嘅一啲嘅工程咧，就可以進行。其實有時唔係淨係話慳咗時間，而係當然啦，你要做嗰個凌駕性公眾測試係需要時間啦。譬如東區走廊橋底板道呢、這、一個，即係大家都覺得好正，可以駁通成個港島海濱嘅一個項目咧，其實做嗰個測試都做咗幾年嘅時間嚇。咁但係咪只係慳幾年咧？譬如有一啲項目根本大家諗都諗到佢唔係冇咗唔得噶嘛嚇。咁嘅時候，譬如話我要改善一個碼頭，即係做翻好啲嘅，咁你係咪話真係不能替代咧？或者係唔可以冇咗即係就唔得咧？有好強烈嘅公眾需要咧？咁呢啲又好難去證明嘅。咁所以根本有呢啲項目咧，就係、是、其實就係諗完之後都唔會去嚇。咁、所以而家我哋做海濱咧，可以做嘅地方都做得七七八八。 咁但係仍然有啲地方咧係譬如斷開咗啊，譬如堅尼地城嗰個係一個例啦啊，咁就算譬如話天后嘅嗰邊有個、okay. 有個廟出邊有個沙灘，我哋想駁通佢，但係原來你擺個石頭喺個沙灘度咧，都已經係歸入填海。咁所以譬如海濱長廊想做多，唔係海濱嗰啲台阶可以一级级落海嘅，咁你会见到最后一级咧就会离开个海咧。如果水退嗰阵时候有一段距离嘅，咁、原来佢嗰个海咧就系话佢系要计到你水涨两米嗰度就系海，咁所以你变咗好多时我哋填到最后一级，咁、那个级咧就离开个海面咧就好远，做多两级都唔得。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根据过去经验啦，咁我哋都俾咗啲意见。咁所以政府而家都列咗一个清单，究竟乜嘢嘢可以豁免咧？大型填海造地就一定系唔会噶啦，都要系经过嗰个严格嘅测试噶。但系呢啲地方可以放宽咯。 即系关键就系而家嘅保护海港条例又要即系做一啲项目系有凌驾性嘅公众需要测试要通过嘅，咁就有好多难度啦。可能喺个工程上面，就算做到时间上面耐咗，或者头先提到有啲工程可能甚至系做唔到嘅咁。咁但系翻转头，系咪符合到而家呢个修订做嘅嘢？系咪符合到当初保护海港条例去保护成个海港嘅嘢咧？或者你整体觉得呢啲修订，你系咪完全系赞成晒？有冇啲位你觉得都可以系改动嘅咧？ 這個我覺得呢，其實今次嗰個修訂都是根據我們在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做了18年，其實即係我哋個願景都係希望將維港海濱還翻俾市民嚇。咁、當然，即係其實這個保護海港條例是非常之重要嘅嚇。咁、因為佢頭先我都講啦，你如果維港不受保護，我哋個海濱過去百幾年嚟不停咁樣喐嚟喐去，咁、你講乜嘢嘢話要將個海濱還俾市民咧？連條海岸線都永遠唔會定嘅。咁所以呢個海保護海港條例其實佢最有效嘅就係佢界定咗維港個範圍啦。咁今次都好高興啊，即係佢冇將個維港範圍改到縮到得翻尖沙咀到中環嘅，保持翻即係喺成個維港、由荃灣去到鯉魚門、筲箕灣去到呢一個嘅堅尼地城，咁呢個位置係冇變嘅。咁、而整體不准填海嗰個推定咧，其實係冇變嘅，所以佢而家只係限咗一個0.8公頃改善海港設施，而係佢呢啲項目需要喺呢清單裏面16個項目裏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都諗得幾通，同埋嗰個大原則不准喺維港填海，尤其就不准填海造地起屋，咁呢個其實係冇變到。 OK， 我就想引述一啲團體，譬如本土研究社都有提到話，譬如而家喺嗰個繼續一啲原則嘅，譬如話凌駕性公眾需要，咁但係做嗰個測試咧，就係由行政長官同埋行政會議去評估個工程係咪符合測試啦，或者做公眾諮詢之後再決定係咪符合測試。咁另外頭先講到話一啲細啲面積嘅0.8公頃唔多於呢一個面積嘅一啲填海咧，一啲改善設施啦，譬如頭先講到一啲行人板道啊、單車徑嗰一類咧，喺個清單上面嗰啲咧係如果財政司司長咧係豁免，亦都係可以嘅。咁佢嘅講法咧就係話會唔會係叫做自己人係即係叫做自己人係制衡自己人咧，難令公眾信服咧？佢有咁嘅講法嘅，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相信嗰、即係公眾參與嘅元素咧，係必須要保留嘅嚇。咁即係話，就算都我哋都唔會同意，就話有任何嘅關於海濱嘅工程，即係唔需要問人嚇，乜、人都唔問，咁就即係政府內部自己拍板就行啦。咁呢個我哋都會覺得係即係唔恰當嘅。咁但係我睇到而家佢就算你話由財政司司長豁免嘅工程，其實佢由豁免之前，佢都會經過即係區議會啊，同埋海濱事務委員會嗰個嘅諮詢去定嘅。咁同埋而家佢寫呢幾樣嘢咧，佢限制咗16個即係項目，譬如海濱長廊啊、板道啊、碼頭改善啊、海岸堤街啊呢啲嘢，而再加上咗一個面積嘅限制0.8公頃。然後就再有呢一個公眾諮詢，區議會、海濱事務委員會或者市民都可以把關 最後先至俾財政司司長豁免咧。咁我相信呢三道閘咧，其實都足夠咧，係去即係避免即係話濫用咗，即係亂咁填嗰個海嘅。 OK， 好，唔該曬吳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吳永信係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咁啊又再揾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今次政府提出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容許一啲嘅部分嘅工程啦，就係可以喺即係司長級嘅批准之下咧，就可以係豁免而家呢個嘅不可填海規定嘅原則啊。電話旁邊有保護海港協會副主席徐嘉臣，早晨。 早晨， 徐嘉臣。咁啊，头先都倾到今次呢一个嘅修订啦，好几个地方。咁其中就系话容许两类嘅填海工程咧，可以喺海港入边进行嘅，包括喺法定清单入边一啲嘅海港改善工程啦，或者一啲非永久性嘅填海工程。咁啊，可以豁免于一个叫不可填海规定嘅原则，亦都唔需要证明工程系有凌驾性公众需要嘅。点睇呢啲改动咧？ 这个构思系我哋协会提出俾政府嘅。自从2008年到现在。政府所有的计划填海不填海，将个海滨解到好好给市民享用，都是我们支持的。总之由2008年至现在，没有一个政府的项目是不可以进行。所以这条条例没有绑手绑脚。所以政府今次这个修改的条例我们支持的。但是关于小型的填海，但是现在有一行字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的。这行字呢普通人可能看不到，因为太多小节了。这行字是将全条法律废了的。我们当年将600公顷的海岸的海港救回，都因为有这条法律的保护，就是交那个权判权呢合不合法是给法庭判。但是这个修改的条例一行字而已，非常之危险。判填海合不合法，这个权利是交回给行政会。那变成一个大笑话。那问题就是，如果行政会想再填回这600公顷，变成他们是揸个权威判这600公顷合不合法。以前是经法庭判。咁法庭我哋三次喺高等法院同埋中心庭都攞咗法庭嘅判决，就话唔得，呢啲唔合法唔合理，所以唔准进行。但而家修改咗一行字啫，等于全个条例废咗，中心庭嘅判词亦都系废咗。 但如果就算系佢哋判都好啦，都系要话证明个工程有凌驾性公众需要噶嘛。法庭判同埋行政机关去判，你觉得个分别系好大？ 梗系啦，因为所有工程都行政会决定嘅，所以填海工程亦都系行政会决定嘅。填出就系啲地点有卖法，亦都系行政会决定嘅。跟住问翻佢自己，喂，你做嘅嘢合唔合法啊？咁你估佢点答咧？会唔会话唔合法咧？变咗个大笑话。所以咧，我琴日出开呢个会度，我冇声出。因为所有啲议员咧，我哋嗰个海港委员会咧，都系讲啲小节，冇人睇到呢个最基本嘅法律嘅更改。如果呢条法律进行嘅话咧，我哋协会考虑紧取消。 取消嘅意思系咩？你意思？ 因为做再唔可以帮市民保护个海港咧，我哋个协会就会。自动取消，唔会再进行啦。 即系你哋个协会唔会运作？你意思你哋个协会系咪咁意思？ 因为做唔到嘢，我哋保护咗海港30年，救翻600公顷嘅海港，等于全个九龙半岛咁大。但如果系呢条法律咁进行法嘅咧，变咗多余啊，冇办法保护到个海。个海现在保护海港条例系交咗俾市民嘅，系市民嘅产业，但系。誰保障市民呢？當然是法庭啦。但如果法庭沒有權保護市民的呢，那你是不是給上前海那個機構管回自己做的是合法？這個大笑話，很簡單，我們現在踢足球呢，對方那個領隊呢，亦都是裁判，亦都是 referee， 亦都是公正，那哪有得打呢場球？ 不過我見其實個機制除了話係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係負責評估個工程係咪符合呢、這個即係凌駕性公眾需要嘅測試啦，其實都即係嗰項目倡議人咧本身都係要刊登嗰個叫做有力和令人信服嘅資料啦，亦都要係做一個嘅兩個月時間俾公眾查閱同埋交意見嘅一個公眾諮詢。咁啊，其後五個月或者係任期。任何延期之內咧，就要將呢一啲有力和令人信服嘅資料咧，連同收集到嘅工作意見咧，係交俾行政長官以及行政會議嘅咁。嗱，如果有呢一個步驟係可以交公眾意見嘅時候，公眾係咪都可能有一啲嘅位可以把關？例如可能喺即係可能要求政府喺作出一個決定之前，係咪可以公開某一啲嘅意見啊？即係話歸納某一啲嘅意見啊？咁樣先至再做一個嘅決定，係咪符合呢個叫做凌駕性公眾需要？會唔會好啲咧？如果咁樣？ 梗係唔會啦！我哋呢三十年嘅痛苦經驗就係，我哋同政府講咗好多，有條條例係咩咧？要尊重公眾意見嘅。但係雖然我哋有三十幾萬人簽名，亦都有95% 人係反對填海，政府照樣進行，足之令到我哋要喺法庭度攞三個禁制令，先至政府肯讓步，係多得。中審庭，我哋當年嗰個 Chief Justice 啊 ，Mr. Andrew Lee 李國能先生法官大法官嘅判詞，佢一句説話已經解釋曬俾市民聽啦。佢而家已經填咗一半個海，剩翻呢一半係非常之寶貴嘅，一定唔能夠亂填，所以係由法庭法版先靠得住。即係話啦，你冇可能嗰對方嗰個領隊足球領隊。亦都做埋嗰個公證人噶，咁邊合邏輯咧？即係想做嗰件事嘅人，就話翻自己做嘅係妥當，一定要有公證。香港嘅社會嘅中貴重嘅地方，就嚟有法治精神，係由法庭判合唔合法，就唔係自己判話自己做嘢100分。 OK， 好，唔该晒啊，徐嘉臣同你倾到呢度。徐嘉臣咧就系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啦。咁佢就讲到今次咧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咧个架构咧，其实讲翻即系现时嚟讲都有系话即系要求一啲填海工程咧系一个嘅不可填海推定嘅原则。但系咧如果咧系符合一个测试，就系凌驾性公众需要咧，咁就或者有啲令人信服嘅资料咧，咁啊可以系可以係有機會做到呢啲嘅填海，咁而一個機制就係、是、阿徐嘉臣頭先就好關注一點咧，就係話係咪可而家就話嗰個修例咧，就係確立一個嘅評估機制，就係、是、由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咧係負責評估工程係咪符合呢個嘅凌駕性公眾需要嘅呢一個測試，佢就關注到呢一點。佢最主要就係、是、提到呢一個啦，咁頭先就話即係應該由法庭咧係做翻一個嘅把關啦，係更為令人信服嘅咁。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聽到呢度先，聽日再見。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跨平台體育節目，港台體壇123。 拳击曹星如，男足夏志明，女足钟贝琪，羽毛球黄永琪，网球张宁，本地体坛精英汇聚学界体育馆。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重点看两会。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发表工作报告，回顾过去五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超过1733万宗，较之前的五年上升40%，与2018年相比，去年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增加2.8%，办理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分别上升1.5倍、3.3倍同70%。报告又提出多项工作建议，包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同社会稳定，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法律监督能力，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制定2023至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等等。